Hey,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部分的当家作主。咁我哋继续同阿赵老师啦，阿赵丽娟女士咧去倾翻能量自然疗法能量师呢一样嘢系做啲咩噶啦。咁头先讲过有啲咩激烈嘅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咧，神咁讲 amazing 啦，我谂系即系好 dramatic 或者咩好啦，即系最爆嘅例子想同大家分享。 系 咁好啦。 可以簡單講講啦嚇，咁有一個個案咧，就係佢嚟到嘅時候咧，係第一唔可以自己行路啦，要人參扶；第二就係佢係唔會同我係有直接，即係同任何人應該話係有直接嘅眼神接觸。 嗯， 你同佢溝通，佢係聽得明你嘅講説話嘅提嘅問題，但係係唔會直接。即系唔会即刻好似正常人咁样对答嘅，佢系会等咗一段时间，可能五秒、十秒或者 whatever 先至会答翻嚟。咁同埋除咗唔可以同你又唔会有正常嘅眼神接触之外，其实佢嘅眼睛系即系好系点样讲咧？永远系喺望即系瞪到好大，同埋望住某一个角度。OK， 咁手脚系比较僵硬咁样，咁当我同佢去做呢、這个疗程嘅时候，做完之后嗰个疗程咧，佢系即系我自己都好感动嘅嗰次，佢系面即系点样讲咧？面对面望住我，同我系眼神系对望。 头先你话佢只眼只可以定住一点嘅啫， 即系佢 一个 direction， 呢个 direction 系啦，系同埋瞪大，即系你会感觉好似其实佢。即系有时候中国人讲话个魂魄，系、即系好似个人唔系喺晒度咁样嘅，即系佢唔系 fully present 啦。如果英文讲，即系唔系 fully present 嘅，你会觉得。咁但系做完嗰个疗程之后，我自己都好感动，佢系望住我，同我系有到眼神嘅接触，同埋系你感觉到佢嘅眼睛入边系一个温柔嘅光，同埋佢嘅手咧。佢双手咧系，因为佢嗰时系坐喺度，佢双手咧就即系伸出嚟，想揽住我。 哇，好 amazing 喎、 啊！系啊，我觉得呢一个case 我系好，即系系好记得嘅。 即系个转变就会 转变系好大，真系好大，即系系咯，系非常之非常之惊喜，非常之惊喜。 咁佢总共揾咗你几多次？ 我系同佢做咗两次嘅疗程 吓， 咁、其实即系呢个就或者接翻好似头先即系上一节我哋讲嗰个有时候喺个人体嘅身体嘅能量上边咧，即系身体嘅状态，其实佢系表现到出嚟一个状态，即系头先我形容嗰、那个，咁但系其实喺佢嘅能量体上面系有一啲 pattern 喺上边，咁我哋可能修正咗个 pattern 之后，其实佢嘅身体就即刻 有反 應，即刻系会有反应咯吓。咁當然係，即係所以話係呢個係一個互為因果，係唔會分得開嘅嚇。咁嚇呢個個案就係真係令我係好， 即係好感動， 好感動嘅，係好感動。而且即係在場係都有其他人係即係睇到嚇， 佢一定要有人帶佢嚟。 係啊係啊，咁所以係即係哇，大家都覺得哇好開心嚇，好開心， 好開心。 係 咁，即係呢，其實我諗點解大家都。即系我都同好多唔同嘅能量师沟通过啦。其实大家最欢欣嘅咧就系呢一刻，即系我帮我一个辅助一个人嘅健康去重新建立啦。而佢系真系作出做一啲修正嘅。咁但系咁好啦，讲咗咁多啦，咁究竟讲下你呢一个伊顿能量医疗系统咩叫做伊顿能量医疗系统呢？即系香港其实比较少人知道嘅，讲真系系啦。 其实呢、這个即系 Eden Energy Medicine， 我哋简称 EEM 啦吓。伊顿能量系统咧，基本上系一个我哋有两个方向吓，一个方向就系 self empowerment， 就系自己即系你嘅 庄 家作主系啦，自己可以掌握翻自己嘅健康。咁另外一个部分咧就系、可以作为一个疗愈他人嘅。嘅一个疗愈系统，所以系一个治疗同埋他疗嘅一个疗愈系统。咁我谂，因为 Donna 佢本身系一个好特别嘅人，中国人可能就叫做特异功能啦，因为佢系吓，佢系睇到能量。咁而佢睇到嘅能量，并非系通常我哋嘅理解会系，即系譬如睇到气场。系嘛？有咩颜色？又或者睇到啲气场上面有一啲几何图案咁，睇到脉轮咁，即系呢啲系比较普一般，我哋都会听到啊。佢睇到能量好犀利咁。咁但系咧 ，Donna 其实系更进一步，更进一步嘅意思系佢唔系净系睇到某一个系统，佢系睇到人体嘅 九个能量系统。 嗯， 咁原来人体系有九个能量系统嚟到组成。咁呢九个能量系统入边咧，有啲其他嘅文化或者其他嘅譬如好似印度嘅文化等等，都会提到一啲譬如麦轮啊咁。咁 Donner 都会睇到，但系有一个能量系统咧，系 Donner 据我哋嘅了解啦吓，同埋即系佢哋嘅了解就系、是、其他嘅文化系好似系冇提到嘅呢一个能量系统，而 Donner 就系叫做 Basic Grid。就是一个基础能量网络。咁 Donner 睇到呢九个能量系统嘅时候呢，佢系唔系淨系睇到佢个颜色啊样啊咁样变化，而系通过佢自己嘅实践，因为佢亦都系一个好多病嘅人嚟嘅。咁佢自己就系一个好好嘅即系例子啦。但佢亦都有咁嘅天赋。所以呢佢就用咗佢自己嘅呢个天赋睇到呢九个能量系统，然之后佢自己亦都加上咗佢自己帮自己疗愈嗰个能力，慢慢慢慢再加上帮人哋疗愈嘅经验组合出嚟，哦、啊，原来咧佢就做咗一套，因为我哋称得上为系统嘅意思就系话，佢必须系有一个方法，而呢一个方法咧系可以重复去用，而系都系有效嘅，而唔系话我今次得今次唔得，咁就唔系一个系统啦。咁变咗即系话，佢会有一个方法俾你去因循去依循，而之后系基于呢。即系对方嗰个情况喺呢九个能量系统上面，佢去作出调整。当然可能唔系一个单独嘅调整，因为我哋都知道能量唔系单独嘅，全部系即系连结嘅吓。咁所以可能喺唔同嘅能量系统上面去做工作，然之后就可以达到一个疗愈嘅效果。咁我头先有提到话，譬如嗰、那个自己疗愈自己嗰个部分咧，因为 Donner 佢系。按照佢嘅经验咧，亦都集咗好多家嘅大成咧，佢就有一套叫做每日能量运动，咁大概系做五分钟到，咁五分钟嘅能量运动就好把炮啦，即系如果讲得讲得俗啲啦，就好犀利嘅，因为咧呢九个呢、这个每日嘅能量运动咧，佢系可以帮助我哋去影响呢九个能量系统，咁即系如果你去做呢套运动咧，咁我就好乖嘅乖学生，就要即系每日都做。 你实行咗几多年啊？ 都。如果系真系好乖，每日都做咧，就可能都有五六年嘅时间。 哇，你好犀利喎！ 系啊，咁之前就懒啲嘅，即系有停顿嘅。咁因为当时亦都未系真系好投入去。 我实行过一两日，跟住已经 系咪啊？我系好勤力噶吓。咁其实头先我讲话嗰个情，即系嗰个自己嘅情绪个性开始转变，就系因为我做能量运动。 即系你日日都做能量运动， 我开始做系啦， 真系好吸引。 我开始做能量运动之后，我就觉得咦系、哦，就开始有转变。即系个能量开始喐啦，咁所以呢一个就系即系 Donner 佢集大成之后推出，即系教大家呢套运动。咁其实佢到而家啦，已经喺美国40年啦，即系推广呢个能量医疗。到而家佢每一次同我哋上堂又好，见面又好，或者接受各个媒体嘅访问，或者佢自己做好多嘅推广活动啊，或者一啲高峰会议啦，佢哋叫做即系医疗嘅高峰会议，佢每一次佢都会提到能量运动。 呢、这个真系好好，呢、这个好好嘅 tips 喺佢嗰只 CD 度其实都有 ，DVD 都有， 系都有嘅，系 啊。咁其实我自己个人分享啦，我未识阿赵老师之前咧，我两年前买咗呢本书嘅，咁就厚叠叠嘅，好似本书咁样，真系会计书咁样啦吓。咁里边有好多唔同嘅能量系统嘅，我终于明佢讲乜嘢啦，就系点为之能量系统咧？譬如话一个脉轮啦，印度嘅就系脉轮啦，另外呢、这个我哋中国嘅就系经络啦，呢、这个已经系两套能量系统。咁所讲嘅九个唔同嘅能量系统咧，其实就系咁嘅意思。咁所以而嘅佢将好多人都话哦学针灸，咁呢个就系脉轮嘅针，即系唔系嗰个经络嘅针灸啦，又或者系 chakra cleaning 呢个脉轮清洗，咁又另外一样嘢，佢就将所有嘢炒埋一碟，就系、是、去。教自己啦，帮自己同埋帮其他人咯，其实就 系 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所以我哋其实做包括自己嘅即系每日能量运动也好啦，或者系譬如我同我嘅个案我的客人去做疗愈嘅时候，其实我哋都会做，即系会涉猎到呢九个能量系统。咁当然每一次嘅主题可能会唔同咯。咁但系如果你做能量运动嘅时候，其实就会帮助到呢九个能量系统咯。吓，咁所以即系其实我自己即系都有一个少少嘅工作坊嘅，即系一日嘅工作坊系。做呢、這个，咁嗰、那个如果系 difference 系咩咧？就系、是、如果我哋有同伴一齐去做嘅时候，我哋可以做多啲嘅能量测试，咁了解多啲自己嘅能量状态系点样样咧？咁可能某些即系喺某些嘅时段或者某一个时间，某一个能量系统，或者某一个能量运动，我哋系特别多啲需要做更即系帮助到自己嘅能量个流动得更好咁样样咯。 剛才你讲过一个测试，其实我都有兴趣想知道多啲、嗯。因为都是Donna 去其中一样另一样 工具 的 tools 嘅。 是。其实能量测试呢最原即不是 Donna 发明嘅。即 Donna 成日都会讲啦，有啲嘢唔系我自己发明嘅。佢讲得好清楚㗎。佢唔系佢发明。有喺坊间有其实系源自于呢个 kinesiology 嘅。叫做。 动力。 我都唔记得中文系咩。咁喺嗰个嗰一个学科呢 kinesiology 呢佢就叫肌力测试 muscle test。 啊，系啦， 系啦，咁但系Donna咧就话佢唔会，佢改咗个名，唔叫 muscle test， 叫做因为唔系测试紧肌肉嘅力量，其实系测试紧能量喺肌肉流动嘅时候嘅情况，所以佢就改成系叫做 energy test 能量测试。咁我哋就用呢一套系统，即系呢一个方法咧嚟到同个客人互动啦，因为唔系个个能量师都睇到能量噶嘛，咁客人可能自己睇到添，能量师未必睇到吓，有可能系都系咁吓，咁所以变咗就我哋用呢个方法，等到大家都可以知道其实自己身体入边。嘅能量嘅流嘅情况系点样样咯？ 即系有一个标准咯，我谂系咁。 系， 即系大家即系我明嘅，我揾得呢个能量师，可能真系我未揾过佢嘅，系咪真系得噶？即系其实我系咪真系有改善到咧？ 系，冇错。 即系你感觉咧，个人嘅感觉都唔同， 冇错， 感官唔同。咁其实我都觉得佢呢套系即系佢呢个帮助嘅个 tools 其实系好就 系、是、好嘅， 系可以你客人又知道哦，我真系有改善。 即系我哋会做之前，即系譬如做一个疗愈之前，我哋要做啲测试啦，俾个客人知道个状态，你嘅状态点。好啦，我哋做完之后又做翻同样嘅测试，测试翻同样嘅点或者同样嘅动作等等。咁你有冇改善？咁你自己知。有时候可能系哇又好弱，即刻变到好强。但系有时候可能系啊有进步嘅，但系未够强，咁可能就要再努力去做一啲运动啦。咁我哋亦都会俾功课咯。即系唔系就系瞓喺度， 做完之后仲要 翻屋企要做功课， 有功课做 系啊系啊，所以我哋就系话，即系个客人自己都要 ready 咯，即系你都要拍呢个系一个 互动 同埋互相参一齐参与，即系唔系话个疗愈师我系高高在上嘅嗱，我嚟话即系我嚟帮你，唔系其实唔系咁嘅，其实系大家一齐去参与呢一个疗愈， 咁样先至会恒久咯， 系同埋系必须要，因为唔系即系唔系嗰个疗愈师好似 Harry Potter 咁样缝吓整嗰个魔术棒 啊，个医生都系 Harry Potter 咁 啊。其实唔系嘅，系一个互相参与嘅过程。咁所以我哋做完之后咧，我哋就会俾功课嘅。 哦， 吓会俾功课，你要做功课，咁翻屋企做功课，即系所以做功课就系一啲能量嘅运动。好啦，咁你下次翻嚟睇咧，即系翻嚟咪睇，对唔住，翻嚟一齐即系再做一个 session 咧，系啦。咁我哋又会再 test 咯。咁如果佢有做功课咧，咁、那个 energy 就会表现到出嚟啊。你呢一个测试咧，呢个 energy test 咧 ，OK 过关。但如果佢冇做功课，佢就会 show 咯，就会 show 翻出嚟噶。 冇得呃噶咯。 所以能量系冇得讲大话嘅。是能量是不会讲大话，所以是非常之好的，非常之好的 partner 来的。 即是咁好调返转啦，有最长的一个客人的关系啦，依家想讲返会是几耐到呢？ 嗱，因为咁嘅能量咧，其实系会喐噶嘛，即系流动噶嘛。咁、啊、可能 见你嗰阵时可能好好嘅，但我翻去俾老婆激亲下。 哦，系啊，咁可能会差咗啦。 就是、 即系变咗可能会系啦，好即系稳定咗一段时间。咁如果佢继续自己有即系做运动啊，或者所谓你头先讲嘅修行啦、啊，等等，咁佢可能就会系一个好好嘅状态，甚至越嚟越好。但有时候可能系即系你知现代社会好多压力啦，咁可能工作实在太辛苦啦，太多压力啦，等等，可能佢会差翻嘅。咁佢需要嘅时候，佢就会再翻翻嚟。 即系咁样，但系 overall 其实我谂啦，应该咁讲，如果佢对自己嘅自己嘅负责啦，自己嘅人生负责啦，即系实行翻当家作主，我真系好想自己每一方面都有一个提升嘅话咧，改善咧咁讲系舒服啊，嗰种平静啊，咁就其实佢可以系透过呢、這个。能量医疗啦，再去翻屋企之后要做功课啦，咁跟住就大家互相配合咧，其实都系一个觉醒嚟。 系啊，绝对系噶。其实有啲包括我自己有少少嘅经验啦，同埋亦都睇其他前辈嘅一啲经验咧，佢哋会写翻出嚟就系、是、有时候，譬如有啲个案，佢哋系发觉其实到最后咧，可能系即案主本身啦，加埋案主嘅屋企人，即可能系伴侣啦吓，即老公或者老婆，再加上。疗愈师佢自己能量师本身，佢哋发觉原来佢哋走紧嘅系一个灵性嘅旅程咯。 系啊，即系几得意啊！嗬， 系啊， 因为我哋好可能我哋。 普遍即系睇习惯咗西方医学，就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唔系一个全啊、一个全 全体 全体嘅 整体整体， 唔系整体治疗啦。 系 咁，但系就透过呢个能量医疗系统咧，其实就可能佢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当然有好多唔同方法，就可以去调翻转啦，由。由情绪或者灵性嗰方面，唔系喺嗰度出发，我哋由身体出发先。个、focus 系喺身体度，但系佢又会最后带到去 灵性嘅层面。 灵性嘅层面，跟住其实大家系不可以分割。 冇错，冇错，绝对系不可以分割。 系啊，咁所以令到你觉得咁中意做咯，我谂你真系好中意做呢个， 好系啊，好引人入胜，好引人入胜，而且每一次都系一个新嘅体验吓，即系每一次都系一个互动咯，即系可能嗰位个案翻嚟，可能已经嚟咗几次啦，但每一次嘅情况都可能会唔同嘅，因为系每一次就系一个新嘅互动，即系我哋要同个能量去沟通吓，咁个能量话俾我哋听乜嘢，我哋就跟住个能量走。 哦，咁真系几好 啊！ 就好似即系让佢流动， 系 让个能量流动。其实即系我哋一路讲咗好多次，让生命流动。 嗯、 即系我有一集系讲让生命流动啦。咁其实都系讲紧，其实让你自己嘅能量流动。 系 点样控制你自己嘅能量？就系情感、思想、所有嘢、身体上，全部都可以控制你嘅能量嘅流动。 系即系可以好和谐嘅，令到佢好和谐。是流动的，是平衡的，那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嗯，那真的啦，所以其实基本上条条路都可以通罗马，即是我们之前讲的静心是另外一条路啦，但现在就调返转由身体上面出发去向返那条路去走。 没错，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因为事实上是一起的，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因为可能西方的教育是习惯了我们要分类的嘛。即系有一格一格要分开，咁但系其实即系远古之前其实都系冇分开嘅，全部所谓哲学、音乐、艺术系嘛，科学其实全部都系一齐。咁而家其实我发觉可能而家慢慢都走翻去嗰一个即系方向啦吓，唔系再系咁样分割咯。一直即系我哋讲紧 wholeness 啊 ，holistic 吓，即系以前讲fitness 系嘛，跟住讲 wellness， 咁而家系讲 wholeness。 哦，系啊，你讲得好啱。其实就系慢慢系透呢个分割翻翻转头啦。 系， 基本上就会系咁。咁其实都想重新讲翻多一句先啦。其实就系所谓嘅医疗或者治疗咧，唔系能量师去帮你。变身，将你变身， 唔系一个，即系唔系话由个能量师去主导我要做啲乜嘢，我嚟疗愈你，其实唔系嘅，其实系真系一个互相嘅过程，必须要大家一齐参与。而个所谓嘅疗愈效果好唔好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取决嘅因素，其实都系要睇翻个 readiness 咯，即系咪真系已经系或者个系咪开放？即系如果譬如佢有啲个案，如果佢嚟嘅时候，佢系抱住一个怀疑嘅，或者唔一定怀疑，或者抗拒，可能其实佢只要系 open mind。你唔一定要相信，但系唔系抗拒。但系如果抗拒，因为抗拒本身系一个能量嚟嘅，咁等于好简单，你做 energy test 做呢个能量测试，佢抗拒嘅时候，其实可能 test 唔到嘅。 系啊，因为佢班紧晒。 系啦，吓咁就即系我哋就叫做 frozen 啦，可能个能量就全部即系硬邦邦咁。咁你 test 唔到嘅时候，当然我哋可以都有其他嘅方法，只不过系亦都反映到系一个即系呢个都系一个能量嘅互动咯。啊，原来系一个有个带有一个防卫性或者抗拒嘅时候，系会就会系困难咯。咁我相信即系如果嚟嘅人大部分都唔会话抗拒到嗰个程度，因为唔系佢唔会 make 嗰个 appointment 啦。咁但系始终即系我哋都系即系知道就系话必须系有个 open mind 咯，即系系一个开放嘅谂法，咁样嚟嘅时候嘅效果系一定系会好啲。咁当然可能有少少有啲人系会需要试下嘅，好似你话斋，咁亦都其实好多方法嘅，或者我哋有啲譬如尤其是系 Donna Eating， 佢好多小 tips 啊、小方法帮助我哋，有啲好简单嘅一啲唔舒服嘅地方，咁佢用一啲好简单嘅方法，唔需要一个疗愈师嘅，你自己知道呢个方法之后咧，你自己都可以帮自己调翻个能量。咁有好多系啊，好多呢啲方法就所以好好玩嘅，即系学到好多嘢咯，可以。 其实咧好多唔同嘅互动，即系其实即系拣我谂我 sum up 少少啦，大家可能对能量师、疗愈师有个错觉，就系佢识得将你所有嘢咧就拨乱归正就得噶啦。 透过佢咧，我就乜都得。但系其实两样嘢啦，我嗰刻可能得，但系之后你翻去维护，你点样去聆听呢一件事，你自己嘅身体能量咧，其实一定要你自己嘅帮手咯。 冇错， 绝对冇一个能量师咧，就算佢系气功大师乜乜乜乜。嗰刻佢应该可以同你做出啲嘅修正嘅，咁但係返到去如果你仲系一个延续暴躁嘅人生啦，抑郁嘅情绪啦，或者等等等等，咁其实最终呢问题都会继续再出现返啦。咁所以即係Eden 嗰套佢系要返去自己做 maintenance， 即係我又觉得真系助人自助囉，去帮你哋去攞返自己嘅主权囉。 係 掌握返自己嘅。 掌握返自己 嘅能量，呢个系好紧要。 即係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其实能量医疗另一个好好嘅方嘅一个最后嘅作用就系、是、其实我一直强调嘅就系等自己同自己嘅身体进行翻呢个连结，自己同自己嘅能量进行翻呢个连结，呢、这个其实系所有嘅第一步咯，即系其他你要启动其他嘅改善嘅第一步，其实必须同自己做翻个连结。 讲得好好啊！呢一节嘅时间，我呢一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好多嘢未讲，咁点算咧？咁我唯有留翻下一个礼拜。头先你记唔记得阿赵老师讲嘅有啲好多小 tips， 自我疗愈嘅小 tips， 即系唔需要人哋帮你嘅啊，有一啲 quick fix 嘅，真系有 quick fix。咁我哋要下个礼拜留翻下个礼拜，再继续同阿赵老师再分享翻佢嘅经历经验啦。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好多谢阿赵老师啦，今日 多谢你，多谢你请我上嚟， 多谢大家嘅收听啦。咁有咩提问可以喺 YouTube 嗰度咧，咁我哋都会好似头先嘅 Chris 咁会揾翻呢个时间去尽量帮到大家解答翻自己你哋嘅提问嘅。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拜拜。